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15面，无业无灭，第三行。最后两个字看起，烧香，烧香意为供养，往生要祈愿，随力伴与香花共聚，我们就看了此地。这是香花供养里面的烧香，香表法了，意思是信，信香，也是大乘佛法里面的表的戒定真相。佛的供具都是有表法的意思，一定要懂。前面我们读到了供灯，燃灯，灯代表光明，代表智慧。更深一层的意思，代表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它有这么深的意思在里面。蜡烛、油灯就特别明显。这个意思特别明显。佛弟子曾经发过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佛弟子所修所行一切功德了，都回向给一切众生，不为自己。这些供具都表这个意思。这个香，这是最普遍的，供花、供灯、供香，这最普遍的。可是里面最重要的呢，是供水。什么工具都没有，水不能没有。水要干净，不能供茶，供茶就错了。茶有颜色不干净。水代表什么？水代表心地。心要像水一样干净，清净心。要像水一样不动，不起波浪。所以看到水呀，实际上都是给我们看的。佛不需要啊，菩萨都不需要啊，给我们看的。我们看到水，就想到清净心、平等心。水在清净、平等、平等，像一面镜子一样，它能够照见外面的物象，那就是觉，实际上就是代表我们这个经体里面讲的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就是自己的心，所以你说这个水多重要啊，让它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心要清净，心要平等，心要觉。供花 代表阴，啊，花是植物，开花之后结果，啊，花好，果一定好，啊，这就是表代表善因善果，恶因就有恶报。啊，所以花代表六波罗蜜啊，六度樱花了。菩萨修六波罗蜜的果地上是六种殊胜的果报。啊，香代表界定，闻到香，看到香，就要想到戒定慧，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它表这些意思。啊，香代表信，啊，中国人对信看得很重，啊，古人所谓，人无信则不立，啊，人要没有信用，在社会上就没有立足之地。啊，把信看得非常重，啊，或者现在仁义礼智信大家都不讲求了，啊，这个社会乱了，啊，说得严重一点，现在的人失去了人性。啊，人性是什么？中国古人讲得好啊，人之初性本善啊。我们把本善丧失掉了。啊，起心动念都是不善，与本善相违背。啊，本善是什么？本善是无能无常，啊，无能，这是中国几千年来，连农村里面的妇女都懂得了，都用这个来叫婴儿啊，啊，父子有亲。亲爱，亲爱是从这个地方发生的。如何把这一份亲爱发扬光大？啊，爱你的兄弟姐妹，爱你的亲戚朋友，爱你的邻里乡党，扩大到爱社会、爱族群、爱国家、爱人类，啊，凡是人皆需爱。中国的教育从这儿扎根的，从这个根生的。啊，夫妇有别，啊，这个别是夫妇组成一个家庭，两个人有不同的任务啊。啊，这个家庭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是经济生活，一个是精神生活。在古时候，经济生活是由男子承担，啊，他谋生养家；精神生活是妇女承担，相夫教子啊。啊，你家里头有没有后代？后代不是说子孙多，后代是说子孙当中有没有继承家道、继承家业的人。如果没有继承人，这个家一代就完了。啊，代代都有贤人，这个家道不衰呀。 啊，在我们中国这么大的族群，家道一直绵延到今天都不衰的只有一家，孔子啊，孔家到现代才真正变成平民了啊，在历代帝王啊都有封赏啊，啊，尊师重道啊，没有一个帝王不尊重夫子啊。啊，他代表四道啊，中国最重视的一个是祖先的孝养父母，第二个就是老师的奉师师长啊，中国几千年立国的精神就是孝敬啊，孝亲尊师，我们是道德起家的，这不能不知道啊，只是在最近啊，这个一两百年把伦理道德疏忽了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人的天性，人有良心，人要讲道德啊，道德四维八德啊，合起来就十二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啊，这是中国几千年立国的精神啊。家庭、社会、国家推动教育理念的核心啊，现在疏忽了，不讲求了，社会乱了啊，不但社会乱，还引起地球的灾变，这个东西与人性有关系吗？有，经上讲得好，一切法从心想生，极乐世界好，好在哪里呢？极乐世界人人心地都善良，纯净纯善，所以他的社会好啊，社会永远安定，人民永远相亲相爱啊，山河大地什么灾难都没有啊，道理阿弥陀佛教得好啊啊，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天天讲经教学，没有一天间断啊，极乐世界的居民没有一个不是天天在接受阿弥陀佛教诲，人是教得好的，佛菩萨是教出来的啊，圣贤人是教出来的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变法界虚空界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啊！如果我们地球上的居民像极乐世界那样的善良，那样的亲近，我们地球就变成极乐世界了。为什么？佛在经上讲的很多，叫依报随着正报转啊，这个要用现在的话说，物质环境随着我们念头在产生变化 我们的念头好，环境没有一样不好啊，真的是风调雨顺呐、啊，国泰民安呐，灾厉不起，人民安乐，它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一直到近代这30年来，科学家发现了啊，发现到人的意念与山河大地乃至于太空当中星球运行有关系啊，我们的念头纯正啊，太空当中星球运行的轨道啊，它就不会偏斜。我们要是邪思邪念啊，心情不正，它走到我们这个范围，受到我们这个意念的干扰，这个意念是波动的干扰啊，它不稳定啊，它就有偏斜。人的意念有这么大的力量啊！啊，以前我们看到经文讲到不相信的，啊，没想到今天科学家给我们证明了。啊，水烧香是表现的，表界定的。家里面如果有小佛堂有佛像啊，不要多，一支香啊。现在居住的房子多半都是公寓啊，要保持环境的清洁，空气的新鲜，香不能烧太多，一支就好了啊。让我们看到香，看到香炉就知道我们要修定，要修慧啊，修戒定。看到香呢，提醒我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要讲信用啊，别人不讲信用，我讲信用，那我们是不是有吃亏的呢？给主说绝对没吃亏啊，你要真正懂得因果，叫因果通三世啊。因果定律之下是人人平等的，没有吃亏的，也没有上当的。啊，我们占别人便宜，来生要还他了。我们吃了亏，来生有补偿啊！你真正懂得了，你才会坚守伦理道德，不违背因果啊！何况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要想往生到极乐世界。现在讲移民啊，移民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为什么？那个地方是变法界虚空界最好的修行场所。啊，到那个地方，第一个大好处，人长寿，无量寿。有的是时间呐、啊，啊，人不但长寿，不生病啊，永远健康。嗯，在看释迦牟尼佛这么多的介绍，没有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有医院、有医生，没看到这个字样。啊，他的人不生病，又长寿，有的是时间。阿弥陀佛是最好的老师啊， 住上善人聚会一处，上善是谁呢？等觉菩萨啊，像文殊、普贤、观音、师智这一流的太多太多了啊，这么多好的同参道友，这么好的老师，他怎么会不成佛呢？啊，所以往生肯定就成佛了啊。那么这是讲的供养表法啊，一定要懂得。往生要积月啊，随力伴于香花供具，不勉强，随分随力啊。会书曰：若人烧美香，这美香好香啊，烧好香，魔人去他方，人是同类的，就是妖魔鬼怪这一类，他走了。为什么？那个好香他闻到啊，他就走了，他不喜欢啊。佛菩萨喜欢啊，不一样哎。你说恶鬼，恶鬼闻到啊，粪便他喜欢，这个鬼，鬼要是闻到好香啊，他就走了，他不喜欢闻着。啊，每一类众生不一样啊，叫魔鬼，他就离开了。烧好香啊，你看佛神欢喜受啊，佛神闻到好香啊，他就来啊，他喜欢。人在这里烧香啊，佛神也知道你欢迎他，你尊重他啊，修善必成就啊。如啊，在底下举个例，那前侯罗国王遥向佛身国分香作礼，香烟直至佛经室的感应呢啊，香烟直向佛住的经室，如白琉璃云啊，这个香烟是白色的，饶佛七重化作金台，居如观佛建筑。至诚恭敬燃香供佛，佛知道啊，菩萨知道啊，啊，我们凡夫看不见，佛菩萨能看见啊，感应道交不可思议。有大日经书曰：烧香是遍知法界矣，如天树王开佛时，香气逆风顺风自然遍布，菩提香一耳，谁一一功德了，即为慧火所分呢，谢托风所吹，谁悲愿力自在而转，普熏一切故业烧香。这一段讲得好啊，啊，《大日经》里头所说的，这祖师大德的注解。为什么我们读这段文就会想起我们以前所学过的贤熟过世的修华严奥旨望经还原观大师这一篇论文，总共六段， 前面三段是讲宇宙的起源啊，宇宙人生的起源，从一体起而用啊，一体就是自性啊。这一段现代的科学哲学还没有探索到，那科学跟哲学能不能探索得到呢？不能。佛在经上讲得好啊，科学跟哲学只能够探讨到宇宙的起源，他能探讨了。现在科学真的达到这个境界了，自信他探测不到，因为自信是真的，我们的思想思维想象是第六意识啊，这个在大乘教就讲得很清楚，第六意识的作用非常广大，51个心所他通通去做啊，51心所全部具足的80只有这一个第六意识啊，就是我们今天讲我们能够思想的啊，这个东西啊，这是妄心呢，不是真心。妄心只能够圆妄境，妄圆不到真，自信是真的，所以才圆不到啊。西方极乐世界讲四土，长极光土是真的，第六意识圆不到啊。十报土、方便土、同居土都能圆到啊？为什么呢？它不是真的，它是从阿赖耶变现出来的啊。十报土实在讲是很高很高了啊，这个地方只有生跟灭的变化，时间很长，存在的时间很长，除这个之外它没有变化啊。寿命，华严经上告诉我三大阿僧祇劫，这是天文数字啊！啊，寿命之长啊，不可思议啊！人生到那个地方化身，跟阿弥陀佛的身相完全相同。三大阿僧祇劫不会变，不像我们这个世间人会变衰老。啊，有生老病死，十报庄严土里头没有生老病死啊。它是怎么变的？它是无始无明习气所变的。那无始无明习气要断尽了，它就没有了啊，就像做梦一样醒过来了，就没有了啊。醒过来到哪里去了？回长极光去了。长极光我们科学哲学找不到了，为什么？它没有现象啊。科学哲学它探索的它有个对象啊，它才能找到，那没有对象它找不到了啊。所以长极光呢，就是自信清净圆明体，它不是物质现象， 它不是精神现象，它也不是自然现象，所以你得不到它。但是它能现三种现象。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它能生，能生能现。阿赖耶呢，它能变。所以大乘教上讲，变法界、虚空界这一切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唯识所变的这一部分，科学、哲学都有办法探测到。可是唯心呢，它就没办法了。那怎么才知道呢？放下起心动念、妄想、执着，他就知道了。他就能见到了。所以佛在经教里常说，这个是唯正方知。一放下就知道了。科学家没放下了，所以他不知道。他要一知道，把起心动念放下，科学家就成佛了。他距离成佛不远呢，就那一念之间呢。八识所变的，我们讲的宇宙，佛法讲的十法界一真庄严，他都有办法探测到。宇宙的缘起说得多清楚啊！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说的，今天量子力学家最近30年才发现的，他们的报告跟佛说的完全相同。我们这一下对佛相信了，没话说了。无论是物质还是说精神，这是其二用啊。物质现象，色、声、香、味、触，这都是物质现象。我们前五根能够接触得到。精神现象，我们的第六意识，就是能够思维的、想象的心，这个心可以探测到。那么佛告诉我们，现象都离不开波动。如果没有波动啊，现象就没有。现象从波动产生的，波动的频率慢，就变成固体，就硬的东西。波动的频率快，它就变成软的，像我们皮肤这一类的，骨骼就硬，那一部分它的频率就慢，这个。肌肤呢，肌肉皮肤呢，它的频率就比较上慢，比较上快。最快的呢，就变成光波、电磁波。万事万物啊，无非都是频率快慢不相同，产生的变化。可是这个波动啊，才动，它的速度我们没法子想象，周边法界，那这个相能不能普熏法界呢？难。 我们每一个人六根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变法界虚空界这个波动的现象啊，物质跟精神动的现象，它统统受到啊，清清楚楚啊，啊，速度是立刻就变起啊，我们的电波光波差远了，太阳光到地球上还要8分多钟。啊，物质跟精神这个波才动，就周边法界。这华严经上说的。啊，周边法界之后，马上就有反应。反应是畜生无尽了。啊，所以我们的念力如果能够集中，啊，这佛也常说，智心一处，无事不办。你要把你的意念集中，这个力量太大太大了。啊，大到什么程度呢？人修行为什么会成佛？没有别的，就是把意念集中了，就成佛了。啊，意念集中不就是禅定吗？啊，要知道佛在经上讲的，慧能大师给我们做证明啊，他明心见性的告诉五祖，就是告诉我们大家，何其自信，本无动摇。这一句话是什么？是自心本定。啊，你那个心到本无动摇的时候，就见性了，就是明心见性。啊，凡是有念头，这念头是心，这动啊，妄心，真心不动啊，动的是妄心。啊，真心能做主宰啊，妄心做不了主啊！啊，妄心随着外头境界转呐、啊。啊，真心能转境界，妄心被境界转。啊，如果我们肯用真心，啊，比如说你得癌症了，你现在晓得用真心。你那个癌症立刻就好了，啊，癌细胞里的病毒立刻回归正常，它就没有了，啊，就有这么大的力量，哎，这个东西就好像什么？我们讲的光吧，啊，这个带电灯灯光，它分散了，它遍照十方啊。如果你把这个光线集中在一点，就变成极光了，变成镭射了，啊，它连钢板都能穿透。啊，你看这光分散了，一张纸都能把它挡住，你就知道。至心一处那个道理你就明白了啊，太阳光要把它变成一个光束，一束光它能穿透地球啊，有这么大的力量啊，那我们自信里面这个能量啊，自信的能量就是光啊，要集中一处，佛说无事不办。 啊，这一句话我们要讲的通俗一点，定中的境界，一般人所谓做不到的事情，他完全可以做到，轻而易举就做到。啊，所以人要用真心呢，不能用妄心呐。用真心的人健康长寿啊。法喜充满了，用妄心的人烦恼太多啊。啊，忧虑牵挂，操心的。啊，真心跟妄心一个心，一个是用的正，一个是用偏了，用邪了，就叫妄心。啊，大乘教常讲的正妄不二，就是个道理。啊，所以我们看的时候，光变法界，香变法界，哪一样东西不变法界？啊，所以整个宇宙跟我们是一个什么关系？一体，真正是息息相关呐、啊。佛菩萨知道，他没障碍呀、啊。我们不知道啊，啊，我们这个身体，物质的身体，没一个细胞，细胞太大了。啊，细胞是原子组成的，原子是电子组成的，啊，电子是粒子组成的，我们在前面读到，毛尘微点，那是物质里最小的，啊，最小的这一点里头他居住了五蕴色受想行识，不可思议啊！观世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是照见微点的五蕴的啊，说明什么呢？说明精神现象跟宇宙现象，还包括自然现象，都不是真的。为什么？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这些东西。啊，但是这些东西语言发生出来了，发生出来没有关系。啊，为什么没有关系呢？它相由体无，有这么一个现象，它没有自体啊，所以它爱不爱自信？不爱，一点都不妨碍啊。自信爱不爱它呢？自信不但不爱它，自信也是它的本体，没有自信，这些现象就没有啊，他不爱自信，自信也不爱他，可以共存共荣啊！啊，叫真妄共存啊，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地方啊，再看看现代的科学报告，经上所讲的。我们想的能够相信了 啊大瑞经上讲的烧香呢遍知法界，这真的弥勒菩萨给我们做了证明，现在的量子学家也是这样说法 啊，下面举个比喻，啊，如天树王，这不是人间的，树王是大树。啊，我们人间有一些森林里面，啊，有老树。我看过3000年的老树，称之为神木。啊，它年年还长新枝，它还开花，几千年了。啊，像这样树的就称为树王了。啊，它开花的时候，香气，不管是逆风还是顺风，把这个香气自然遍布啊。啊，遍布到哪里呢？我们今天学大乘的人知道，这个香气遍布法界。像这样的树，有树神呐、啊，这不是迷信呐、啊。啊，佛经上跟我们讲的是都是真的。啊，这一段事情，科学家现在没发现。有树神啊，我们在澳洲建个小道场，有一栋房子太旧了啊，不好使用了，我们把它拆掉，重新建一个。啊，这个房子拆迁，盖新房子，要运建材。门口有4棵树，种得很密，挡住大门进不来。啊，必须把这四棵树砍掉。啊，我们遵照佛的戒律，3天前，啊，砍树3天前，给他诵经。啊，给他沟通，请树神呢搬家。3天之后，我们来砍树。啊，3天之后，树砍掉了。啊，当天晚上，我们学院有一个同学出家人，晚上做个梦啊，树神来责备他。啊，是你们要砍树，要我们搬家，3天的时间太匆促了。告诉我们，以后你们有这种事情，要7天之前通知他。第二天他来给我报告，我一想啊，有道理。为什么澳洲人做事情很慢？澳洲的鬼神做事也慢。动作都缓慢。那佛经上讲的3天在澳洲不行，我说以后我们要记住7天之前去通知他。真有感应呐、啊！啊，这一次回去，我们的停车场有一棵大树。好像是个果木树啊，很老的这个大树枯死了啊，这个树神也是托梦给我们出家人啊，他来告诉我，他树神托梦给他，我在那边讲经，我这个经讲完了，我离开，树神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哎呀，我听得很稀奇啊！我们道场没有一个人呢、啊、真修行呢、啊，没想到树神修行， 啊，道场曾经十年，他听了十年经，念了十年佛，他往生极乐世界去了。啊，告诉我这个事情呢，我就找了几个人，几个出家人，啊，到这个树面前呢，给他上供，啊，诵经给他回向，啊。那一天晚上他托梦啊，他说他当天就往生啊，没有等到我经讲完他先走了，非常感恩我们道场这些出家在家的要惭愧啊。因为我们这个道场成立十年，出家在家修行人都没有一个有成就，树神成就的啊，花草树木有灵性啊，山川大地也有灵性啊，这个都是我们亲自遇到的。啊，我们买的有一片森林。啊，这一片土地面积很大。啊，我们可以使用大概三分之二。三分之一是原始森林。我保护它，我不帮它砍伐。啊，这个森林里面有很多修行的灵住在那边，啊，跟我们沟通。我知道了，在森林里头建一个小庙供养他们。啊，不是迷信啊，这是事实啊。居住在那个地方，人没有一个不知道啊。啊，树木花草，我们在那边十年，我们种菜，种得非常成功，没有农药，没有化肥。我们跟这些小虫有协定啊，我的菜园里面有一小块专门供养他们的，那个虫要吃菜嘛，当然它也是动，也是菩萨了啊，我们供养它啊，专门在那一块没有指定的，他们决定不去，非常守法，很可爱呀、啊，讲信用啊！啊，我们种有30多种水果，水果树很多，有收成。啊，鸟要吃水果，我们也特别指定了几棵树。啊，这个树的水果专门供养你们，没有指定的。你们决定不会侵犯，鸟也听话，跟畜生相处比人好多了，人不听话了。哎，这些小虫小鸟听话了，连蚊虫蚂蚁都听话，我们都能够和睦相处，共存共荣啊，互相照顾，都做到了啊，大乘经教里面告诉我们，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跟我们是一体，哪有不能沟通的道理呢？啊，所以 香气自然普熏法界啊，菩提香一耳，真正发菩提心，菩提心有光有香，十方法界诸佛菩萨都知道了，谁夜夜功德了，即为慧火所烧所分呢？啊，烧香，我们用的火，无论是火柴，现在的打火机，燃香的这个火，智慧火啊！啊，谢陀风所吹也，啊，随悲愿力自在而转，普熏一切。啊，自信是得大自在啊，所以立刻就周边法界，出生无尽啊，这个出生无尽，我们用现在的话说，影响无尽。啊，去烧香功德不可思议，燃灯的功德不可思议，啊，燃灯供佛，啊，后书兼论烧香之四理，直趣更深呐，啊，像这个《大日经疏》里面讲得好。再看下面第七段啊，第七是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啊，上面这个七段，这是这一段呢，是讲三辈往生的中辈，中辈往生呢有七桩事情啊，第一个发无上菩提心，第二个呢一向专念无量寿佛，这个前面上辈都讲得很详细啊，换一句话说，三辈九品，每一个品位都是发菩提心，都是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这是修学净宗的人不能不知道啊。那么从底下呢，跟上辈就不一样了啊。底下第三啊，多少修善，奉持斋戒。那其利他乡，范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我们刚才讲的这一段的幕后这一小段啊，后面呢，这是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回向发愿之紧要，已于上辈往生文中啊略作注释啊，前面讲过，这个地方呢再补充，兹简录慈照宗主劝人发愿经啊，这是慈照大师所说的。持戒无信念，不得生净土。戒持得再好，有没有？有。我们曾经遇到过，但是 他对于西方极乐世界不相信。他不念阿弥陀佛，他相信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每天的功课是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那对于释迦牟尼佛非常尊重，好啊，难得了啊，不能说他没有修行功德啊，他讲的到哪里去了？多半都是修下的啊，真正修成功啊也不错啊，可是跟净土没有缘，这不能生净土。为得人天福，福尽受轮回，这肯定的，福报享尽了还考虑到轮回啊，出不去啊。这个事情不是儿戏，我们要把它看得特重啊，不能出轮回，麻烦就大了。啊，下面大师又说，这还是他的话：发愿持戒律，对经中你能信，你能够解。能够发愿，这个好啊，这个力量啊，回向僧洛国，洛国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你能把你这个功德回向西方极乐世界，也就是我这一生所修的一切功德，我都不做别的用处，专门作为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因缘，这个好啊！啊，我就一个方向啊，就一个目标啊。如是故行持，千中不是一。这就是说，你能够这样修行，一千个人当中，一千个往生。一万人当中，一万往生，一个都不会漏掉的，靠得住啊！又会书愿，回向愿生的，如上诸善回向，则必作声音；若不回向呢，则不作声音。这个说的也非常好，回向是你有目标，你有愿望，不回向你没有目标，你没有方向啊。那么你所修学的这些功德，将来在六道里头，无论在哪一道都是福报，你修的有福啊，有福在人天道享福算不错啊，畜生道享福就差很远了，而畜生道享福啊，在香港非常普遍。你看许多富贵人家养的宠物，那就是到畜生道去享福，他福报真大。这一家人都还闹意见，但是对这个宠物美不爱护的，可宠物在他家里人人爱护，人在他家里不一定人人爱护你，可是宠物人人爱护，照顾得无微不至啊！那这是前生福报吗？修得有福吗？ 跟这一家人有缘嘛。啊，我们看到出生身呐、啊。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戒行回向发愿之不可少。啊，我们一生努力的在耕耘，要有方向，要有目标，我们才有收获。啊，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依照老祖宗的教诲，啊，学伦理，学道德，啊，学因果，依照佛菩萨经律论来修行。我希望得到什么？这个就是你的愿了。啊，我初学佛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老师教了我，我自己干了60年，真的，确实有求必应。如果要是求名闻利养，求人间的富贵，能不能求到？难，那个不究竟了。啊，那个是等于说是你拿着黄金金条啊去买它，买个糖果吃，错了。啊，我们今天所求的不求人天福报，专求极乐国土。啊，我只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这一个方向，这一个目标正确了。为什么？见到阿弥陀佛，你什么都得到了。你得到的是变法界、虚空界，你得到的是大圆满。啊，你跟阿弥陀佛一样啊，成佛去了。啊，成佛之后像阿弥陀佛一样普度众生，这是正确的。啊，成圣成贤不如成佛成菩萨。为什么？圣贤没除六道轮回，没有除十法界，啊，没有回归自性，啊，只有成佛，真的回归自性，啊，真正把自己的身心跟整个宇宙融成一体。我这样讲，诸位就明白了。啊，佛菩萨跟圣贤不一样。啊，圣贤没有把自己的身心跟宇宙融成一体，佛菩萨做到了。啊，诸佛菩萨的视线跟一切众生感应到脚，他的视线是到处出生，随处灭尽。 见性的人，真心起作用，时间跟空间都没有了。时间空间不是真的，是假的。在大乘法里面，外法明文论，时间跟空间都属于不相应心法。不相应心法一共有24种，时间空间是其中的2种。不相应，用现代的话，它是抽象概念，没有具体事实。所以时间空间都是抽象概念造成的，它不是事实。你完全通达明白了，不再分别执着了，它就没有了。没有时间就没有先后，古今没有了。没有空间呢，居立没有了。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此地。居立没有了吗？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这是事实真相。所以法院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要搞真的，要求最圆满的。假的不可，真的不是究竟圆满的，我们也不可。我们看底下一段。七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这是念佛人真信法愿求生净土，他在临终阿弥陀佛一定现身。佛来接引他了。佛为什么来接引他？这是佛的本愿。他所发的48愿里头有这一愿。十方世界有真心发愿求生净土的人，临终时佛一定来接引。那我们知道净宗法门太广大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宣扬这个法门，都劝大家念佛往生。那么我们想一想，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十方世界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人有多少？不可称量啊！每一分钟去往生极乐世界人，无量、无数、无边、无尽。阿弥陀佛去接引来得及吗？我们会一定会问这个问题。这么多人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一个一个接引去接引他来得及吗？会不会把他漏掉了？给诸位说，一个都不会漏掉，真的通通去了。有多少人往生，佛就化多少身，应化身呐。到了极乐世界，不但佛有这个本事化身，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我们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本事我们马上就有了。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啊。 啊，我们也想像阿弥陀佛一样去度众生，真的，十方世界无量劫来跟我们有缘的人不晓得有多少啊，他们要遇到这个法门啊，你这个念佛求生净土，他的信息我们会收到，我们会接到，去不去迎接他？肯定去啊，跟他有缘嘛。怎么去法呢？跟着阿弥陀佛一起去。所以阿弥陀佛来迎接不是一个人呐、啊，前面我们看到了有很多菩萨，有很多声闻啊，这些菩萨声闻大众跟这个往生的人通通有缘，没有缘的不会跟他去，全是有缘的。所以生到极乐世界一点都不陌生啊，生生世世亲朋好友一见面都认识了，好、哦、好热闹啊！啊，到那边亲朋好友聚会啊，啊，那些人早往生了，个个都已经修成了。啊，你才知道极乐世界是无比的殊胜。啊，你到那个地方去，确确实实能够会见啊无量劫来的亲朋好友。啊，冤家对头也有啊。这冤家对头他以后改邪归正了，他也念佛，他往生了。啊，这个时候冤家对头也做了菩萨了，啊，也是声闻缘觉了。全都是你的好朋友啊！到极乐世界，这些人都是你的伴侣，都是你的助缘，他们帮助你，帮助你提升啊。所以化佛的相好跟真佛没有两样，云中超越真佛者，佛陀之应身，弥陀的应身啊，应身感应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啊，有多少众生感，佛就现多少应身啊，化身则从应身，又变化其身而来接应啊，真的这种变化是重重无尽，佛能做得到，极乐世界菩萨通通能做到啊！为什么一生到极乐世界四十八愿第二十愿里面讲借作阿惟越致菩萨啊，四十八愿圆满地加持你，我们什么也没修啊，阿弥陀佛能将他无戒，这是大戒，无大戒修行的成就通通加持你啊，通通给你去享受啊。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智慧神通道理几乎跟阿弥陀佛一样啊，他能做到的你也能做到，真不可思议，这个机会得来可不容易啊！极乐世界的真实状况佛讲得很清楚啊，可惜现在宣传还是不够，知道的人还不多啊。 这个地方确确实实像善导大师所讲的万修万人去啊，一个都不会少啊，不会漏掉啊。那条件太简单了，三个条件，真信、真愿、真干。这个真干就真念呢，你看就这么简单。啊，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小册子，讲得非常详细啊，特别是我们现在学的这两章啊，24、25，往生啊，三辈往生，往生正因啊，这两章专门讲怎么个去法，给我们讲方法啊。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三辈求品通通都有这一条啊，这一条重要啊。啊，什么叫菩提心，前面讲的很详细啊，但是藕益大师讲的最好。啊，我们最好懂。啊，藕益大师讲什么是菩提心的。真正相信，真正想去，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印光大师看到藕益大师要解上这两句话，赞叹到五体投地啊，讲得太好了，他讲得容易懂啊。啊，没有人会把它误解。你说过去祖师大德讲菩提心，啊，至诚心、身心、回向法愿心，啊，讲了很多，没听懂。啊，起心论里面跟我们讲直心、身心、大悲心，也是不好懂。藕益大师好懂啊，真相信，真想去。这就是菩提心啊，能不能往生呢，就决定在这个真心切愿。藕益大师讲的啊，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无，往生到极乐世界你的品位高下，那是你念佛功夫的前身。他把他这一分开了，我们完全明白了，只要有信有愿就肯定往生，临终念一声佛号也往生。为什么？他有身心切愿啊，那念佛功夫深的品位高，念佛功夫浅的品位低啊。有人问藕益大师啊，你老人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什么样品位你就满意了啊？藕益大师回答的是，只要下下品往生我就满意了。我们想想祖师这个话的味道，啊，真可以说我们玩意了。为什么呢？下下品往生也是做阿惟越之菩萨，48愿里都没有说啊。啊，下下品例外，没说这个话，没说这个话，当然包含下下品。啊，所以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啊，通通是享受到四十八愿圆满的加持。啊，你的智慧神通道理跟阿惟越智菩萨没有两样。阿惟越智是什么人呢？大乘教常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华严经》上，圆圆教，初住到等觉，都叫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四十一个阶级。啊，那是真佛，不是假佛。智者大师肯定的。啊，智者大师跟我们讲六级佛，就是说佛有六种佛。啊，释迦牟尼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六界佛里头是哪一种呢？第一种，理界佛。啊，从你本性上来说，你是佛。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你怎么不是佛呢？问题是我们的佛性现在迷了，没有觉悟啊，那觉悟就成佛了啊。现在在理上讲，从性上讲，我们是佛，一点都没错。从四相上讲，我们是凡夫，是六道凡夫啊。从我们的本性说，我们本性是佛啊。中国古大德讲本性本善，佛说本性是佛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本善就是佛，佛就是本善，不就这个意思吗？啊，教育，中国人自古来的教育啊，所以从不止三皇五帝，三皇五帝之前，我们相信中国文化就已经出现了，世世代代啊，一直到前清都没有改变呢。啊，中国教育的目的，无论是家教啊，私塾教育都是以回归本性为教育的目标啊，回归本善啊。啊，教育的目标啊，不是为升官发财啊，啊，中国的教育目标是圣贤，读书志在圣贤，读经志在佛菩萨，一个道理啊。啊，中国人从前读书人，目的是想做圣人，做贤人。啊，研究佛经是希望做佛做菩萨。方向目标搞清楚搞明白，这叫回向。啊，我们向着什么？我们向着佛，向着菩萨。啊，想跟他一样。啊，方向目标决定不能搞错了。 会所里面讲具如真佛，就是说来接引你的佛啊，是佛的化身或者是佛的应身。啊，一般讲上辈往生是佛的化身，中辈往生是佛的应身，下辈往生是佛的化身。但是不论是应身是化身，跟真佛都一样的。啊，这个变化不可思议的，从化身变应身，从应身变化身，啊，无论怎么变，都跟真身是一样的。啊，也是不可思议。 是 上辈三人临终时，戒言阿弥陀佛即于化佛来迎四人，啊，阿弥陀佛来迎接你，跟阿弥陀佛呢有一千，哦，上辈那叫无数的化佛，啊，上品中生有一千尊化佛，这前面我们念过，上品下生呢有五百尊化佛。啊，所以你往生，你看到有哪些化多少化佛来迎接你，你自己知道你什么品位。啊，品位应该要争取啊。啊，就好像念书一样啊，这是个好学校啊。争取品位，我争取差班，我不要从一年级念起。时间太长了啊，我考差班进去啊，争取品位就差班啊，要争取上辈上往生的话，那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毕业了，博士学位就拿到了啊，到那去就拿到了啊。那用这个比喻诸位就好懂啊，所以要认真努力修行。啊，那个修行的秘诀没有别的，就是放下。啊，上上品往生的什么原因呢？起心动念放下了。啊，无明破了吗？啊，无明是起心动念的。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上上品，这很不容易做到啊。起心动念有，分别执着没有，那这就是上中品上下品啊，没有分别执着，他到极乐去上辈往生，上辈生十宝庄严土啊，他只能够放下执着啊，分别还有。执着没有了啊，有分别，有起心动念，方便有余度啊。如果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有，这是六道凡夫，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决定不能够侵蚀。欧耶大师的话要记住， 啊，大师自己说的，我往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我就满足了。你想想这句话，为什么？生到那个地方成佛了。你天天跟谁在一起？你跟十方诸佛如来在一起，谁有这么大的福报啊？啊，天天跟佛在一起，同居土往生，要功夫成片，烦恼确实没断。啊，怎么往生的？虽有烦恼，烦恼不起作用。你这一句佛号，功夫得力，能够把烦恼扶住，并没断。啊，古德所谓的，不怕念迟，念起只怕觉迟。啊，念是妄念。念头起来，不管是善念是恶念，都不要管它。为什么？全是妄念。什么是觉呢？这一句阿弥陀佛是觉。念头一起，阿弥陀佛把念头扶住。妄念只有第一念，第二念就换成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这个妄念压住了。就能往生啊！下辈也有三品，三品里头各有三品，就九品。品位高下，你扶烦恼的功夫，从这个地方自自然然现出品位不同，凡圣同居土上三品啊，这就下辈往生了啊，下辈的上品往生就自在了啊，他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啊。他一点妨碍都没有啊！啊，站着走，坐着走啊，潇洒了。你说这个功夫我们要不要练？如果真的要想练这个功夫，没有别的，把世缘看淡。看清，你就能提升到这功夫。啊，不要太重视这个世界，一定要晓得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就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能做如是观就对了，烦恼并没有断，能帮助你扶烦恼啊，心里面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你就成功了。阿弥陀佛之外还有别的念头，那叫夹杂，把你的功夫破坏掉了啊！念佛这个方法大势至菩萨讲绝了八个字，度摄六根，净念相继， 都摄六根，你把一切事看淡了，自然就都摄六根。啊，为什么呢？贪嗔痴淡化了，不是没有，有贪嗔痴，很淡了。啊，这一句佛号给你做增上缘，你贪嗔痴虽有，它不起作用。啊，你见到外面的境界相，你起了贪爱了，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转过来了，那个念头没有了，转到阿弥陀佛上。看到不如意的事，心里不高兴了，一句阿弥陀佛，全都回归到阿弥陀佛上。阿弥陀佛解决一切。啊，你这些杂心妄念，一句阿弥陀佛取而代之。啊，用一念降伏一切妄念，你把这个事情做成功了，这叫功夫成片，你老人家就决定往生啊！而且什么？而且你随时可以走，想什么时候就走，什么时候走啊？站着走行，坐着走也行，随便你，你想着用什么方式就什么方式，他能如你愿。啊，而且我们前面读过啊，也讲得很清楚啊，无逆十恶，临终地狱相现前也能有这个功夫发生，下辈上品的能做到这个功夫啊。甚至还有啊，那是很稀有的时候啊，地狱相现前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是一念是真心，它会变成上辈上身，理上讲得通啊，我们能承认不怀疑，那可真叫太难太难。啊，那是临命终时地狱相现前，把他吓坏了，把他的妄心吓掉了，真心现前了，真心一念佛号，上上品往生。你说理上讲得通啊，可是世上有没有这种人呢？很难，我们不能否定说没有这种人，啊，这种人可能有，但太少了。啊，但稀有难逢，理上讲得通啊。佛法是给你讲道理的，啊，这桩事情让我们对于造作极重罪业的地狱众生不敢轻视。为什么呢？说不定人家遇到这个净土这个缘呢，他往生。比我们品位高啊，我们不如他了啊，所以这有个好处，让我们真正明了之后，对一切众生不敢生轻慢心啊，不敢瞧不起人啊，确确实实说不定他将来成就在我之上，他成佛比我早。这后面说故知真佛，知上辈所见佛也，这前面讲过啊，上辈是见真佛，中辈是见应身，下辈是见化身啊，应身是从化身生的，化身是从应身生的啊，数量那都是无量无边 无尽无数，无法计算的啊，太多太多了。东北之人呢，临终得见化佛，已决定生。啊，这个化佛是跟着阿弥陀佛来的。啊，化佛，应佛助身，不依不依呀、啊，这个要晓得。佛没有身相，分别是我们凡夫，啊，佛没有起心动念，哪来的分别之处？啊，所以说不依不依，啊，不能说依，也不能说不依，啊，故随化佛往生安乐，安乐就是极乐世界，生到那边就住不退转，啊。三种不退转啊，但功德智慧呢，赐予上辈者也啊，比上辈的时候要差一等了理上讲是的，思想讲不差。为什么思想讲不差呢？事实上是得阿弥陀佛48愿加持，借作阿惟越致菩萨，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啊，理上是你看你烦恼没断呢，理上又差了啊。上辈往生的人，我们刚才讲了，他们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了，把起心动念放下了，这上辈啊，啊，东辈起心动念有啊，只放下了执着，啊，他们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也就是见思烦恼断了。尘沙无名有哉啊，这是方便有余土啊，方便有余土里面也有三辈九品啊，三辈九品前面我们读过大分，要细分的话越分越细啊，九品每一品里头又有九品，9981品啊，81品每一品里头又有81品，这是一定道理的啊，就是每一个人功性根性不相同，功夫不相同啊，就像学校念书同一个班级考试，从第一名到最后一名啊，他还是有等级，道理是完全一样，但是西方极乐世界它的特别就是每一个人都得到弥陀48愿和愿力的加持，那他的愿力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通过无大劫修行就修行48愿，愿愿都成就了，就到极乐世界就变成自然显示啊，没有一丝好的作为啊，像我想家的没有，自然的，只要你到极乐世界进到他那个氛围，他的磁场自然就加持到啊，这个是很不可思议，无法想象的。啊，得到这个加持，虽然你烦恼没断，但是智慧现前。这个智慧是阿弥陀佛的智慧，阿弥陀佛给你的。 啊，阿弥陀佛的等能，阿弥陀佛的相好，啊，所以将整个极乐世界变成一个世界。啊，像我们一般人讲啊，想阿弥陀佛的福报啊，啊，就这么回事情。啊，到什么时候就变成真的呢？你在极乐世界修行，那个地方修行是正好，每一天听经上课，没有一堂课你缺掉的。啊，无论你在什么地方，你所看到的，你所听到的，通通都是在说法。啊，切保持的水说法，啊，树说法，啊，六尘通通说法。啊，你会在那里非常习惯，由着这些大菩萨、本觉菩萨这些人带着你说，啊，等于说诸上善人是你的助教啊，啊，佛的助教啊，啊，你的教练呐、啊，带着你干。所以他成就特快啊，看不到懈怠懒散的样子啊，个个都是精进发奋努力所以自自然然就圆证三不退了啊，圆证三不退是阿惟越致菩萨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念念，我们用个好懂的话来讲，念念向着回归自性，啊，佛法里面的意思呢，念念向着无上正等正觉啊，《华严经》书所讲的妙觉位啊，啊，这个方向不能变更了决定成就啊，所以功德智慧赐予上辈，这个意思要懂啊。从理上讲，你烦恼没有断，上辈妄想分别执着全断了，中辈只断了见思烦恼跟尘沙烦恼，无名烦恼没断，所以赐予上辈。但是一定要晓得，阿惟越致菩萨就平等了啊，所以佛力也加持平等了，那就与上辈者相似了。啊，不敢讲绝对相同啊，也差不多是一样的了，就是这样的境界。今天时间段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